李仪嘅献王墓，毛陈珠系咪真系深藏于献王墓之中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啊，塞住人形入口嘅潼关，唔知咩时候已经唔见咗啦。被挡喺墓室外边嘅狮鹅有十几只，已经飞咗入嚟啦。吕师体内飞出嚟嘅狮鹅，已经俾头先把火烧死咗一大半，剩低啊虽然仲有唔少，但佢哋净系识扑有光嘅嘢，啱啱开始咧都觉得几得人惊嘅。依家睇嚟威胁都唔算好大，而且墓室外边嘅狮鹅已经散晒，飞入嚟嘅呢啲好快就俾我哋拍死晒。最奇嘅就系、是、塞住入口嘅嗰只棺材去咗边呢？凭我倒斗嘅直觉，再一次讲俾我知，呢、这个肯定系嗰只第十具尸体搞嘅鬼。当务之急呢，就系、是、先要揾佢出嚟。如果唔系咪讲话系揾献王嘅真身，就连翻唔翻到出去都成问题。我正想行过去睇下系咩一回事，突然睇见面前两幅壁画斩咗几斩就唔见咗啦，好似根本就冇存在过嘅咁。我眯埋眼揈咗几下个头，再擘翻开对眼，确实系乜都冇啊！呢一幅墙上面白雪雪咁，乜嘢都冇。嗰啲彩绘呢都系用染漆描上去嘅。如果话系我哋入嚟打破咗呢度原嚟封闭嘅环境，俾外边嘅空气侵蚀嗰啲壁画，但系点讲啊，都冇理由会消失得咁快咁彻底噶。就响呢个时候，杨雪莉对我讲啦：老啊，你睇下呢边，仲有嗰边啊！上帝啊，啲壁画！啲壁画全部蒸发晒啦！我向杨雪莉讲嘅方向望过去，果然墓壁剩翻嘅都系白雪雪嘅石英岩，壁画全部都冇晒啦。肥仔都觉得十分惊奇啊，就问我啦：阿胡司令啊，喺呢度系唔系都有棵可以催眠嘅嗰啲咩鬼花啊？不如揾佢出嚟先啊，摘咗佢落嚟啊，稳阵啲噃。我答肥仔讲啦，世间上啊，边有咁多妖花啊？嗱，唔信你自己刮自己两巴试下。盲点咧，我身上依家嘅伤咧就好鬼死痛嘅，呢、这个肯定咧就唔系幻觉嚟嘅。你都睇下，只棺材点解会跌咗出去墓室外边嘅咧？俾我哋搬嚟塞住墓室口嘅嗰个棺材，依家正打横咁瞓咗喺缺口外边。绿色嘅荧光只系照到棺材嘅一小部分，其余都隐没响墓室外边嘅黑暗里头。呢副棺材绝对大过个缺口，除非棺材突然变细，如果唔系就系嗰个人形缺口响我哋冇怀疑嘅情况下突然变大咗。不过咧都仲有一种可能性嘅，就系有咩嘢将呢个棺材打洞咁搬咗出去。但系咁样又系边个做嘅呢？系王妃嘅幽灵，定系嗰第十具尸体呢？亦或系献王根本冇死，就匿响墓室嘅角落度戏弄我哋呢班送上门嘅接引童子呢？我越谂啊越觉得心寒，只好猛咁叫自己唔好谂咁多啦。咩都好啦，反正攞唔到毛陈珠，老咗嘅时候啊！都会血液凝固而死啦，咁啊仲不如喺古墓度俾只鬼碾死啊，仲痛快。古墓里头嘅鬼如果咁碾死我啊，老爷我变咗鬼都要同佢碾过啊！到时索性啊霸咗佢个斗，自己喺度炼丹做神仙。我个脑喺度胡思乱想咗一阵，同自己撞咗个胆，又集中翻注意力啦。睇嚟献王墓里面嘅嘢真係匪夷所思，唔可以用常理嚟推断，必须要先搞清楚 呢度究竟发生咗咩事，咁先至可以諗到对策嘅。如果唔係咁粗利，迟早连条命仔都冇埋，仲要连点死都唔知添。我正喺度犹豫不定嘅时候，就听见肥仔嗌啦。 哎呀，点解墙上面全部都係黄水嘅？喂喂喂，呢个墓好似雪糕咁，就嚟融啦喂。 我都觉得脚下边嘅地面有啲唔妥，听肥仔咁样嗌。只见有几隻流亡嘅丝鹅黐埋幅墙度，就再都飞唔起身啦。慢慢咁就俾幅墙吞没咗啦。见到咁，我即刻伸手摸咗下身边嘅白色石英岩，手套上面湿立立咁揩咗一层浅黄色嘅邋遢水，响墙度一抹，里面嘅彩色壁画又露返出嚟。原嚟啲画係被融化咗嘅石浆遮住咗。只见墓室里面白色嘅岩柱岩壁都响度逐渐咁变成黄色。可能成座献黄墓嘅地宫里头随处可见嘅黄水都系嚟自呢度嘅。唔知点解呢啲白色石英岩会分泌出咁多黄水。我哋都戴住防毒面具，闻到味，但可以见到啲黄水又黐又粒，唔使闻都知呀，肯定就唔会系法国香水咁好闻㗎啦。地面嘅黄水越嚟越多，都唔知有冇毒嘅，我哋都唔敢踩落地面度，更唔知墓室外面有冇发生咩诡异嘅嘢。为今之计就係先搵个落脚嘅地方。啱好嗰边有个俾肥仔踢冧嘅丹炉，我哋三个即刻将个丹炉扶返正。个丹炉就好似个镬盖咁，好实正。肥仔企喺中间，我同杨雪莉分别企喺两边嘅炉椅上面。咁样呢，暂时就可以避开地面上面嘅黄水啦。但係墓顶而家都好似落雨咁，滴咗好多黄水落嚟。好咗杨雪莉有把金光伞可以挡住。我哋三个都知道唔少嘅黄水，但係皮肤既唔红又唔痕，淨係觉得滑捋捋咁凉凉地嘅。似乎啲黄水又冇咩腐蚀性。心諗哎，真係好彩。如果啲黄水有毒，我哋今次肯定就冇行啦。依家形势相对嚟讲就平静咗啲。我哋三个都镇定返落嚟，将剩返嘅荧光管都整干晒佢。分别调去墓室四面嘅角落头度，好睇清楚四周围嘅情况。我突然发现咗啲嘢，就叫杨雪莉同肥仔睇去嗰边啦。你睇下，墓室最中间嘅地方有个平面嘅人形啊！杨雪莉将最后嘅两支荧光管调咗过去，墓室融化得唔算严重，地面嘅黄水只系得薄薄嘅一层，浸唔过支荧光管。响绿光嘅影照底下，我哋三个都睇清啦。墓室正中嘅人形唔系捐出嚟嘅，而系表面嘅白石英溶解之后，个人形先至慢慢咁浮现咗出嚟。原本嗰度系得嚿同四周一模一样微微突出嚟嘅白英石，唔系好引人注意。直到出现咗人形嘅轮廓啦，我哋先至发现嗰度系有嘢嘅。肥仔指住嗰度就讲啦：， 唉，呢个九成九啊，就系献王嘅尸骨啦。等本司令过去挖佢出嚟，然后系红烧定系清蒸呢，就等我哋慢慢嚟处置佢啦。 杨雪莉就拧头讲啦：，只不过系融化嘅石头里面出现咗个好似人形嘅形状，仲未可以确定系唔系献王嘅尸骨嚟噶。不如我哋静观其变，等呢个人形物体完全露晒出嚟啦，我哋再讲啦。我眼定定咁望住人形嗰边，呢个洞室墓太异常啦。冷静落嚟諗下，终于揾到啲头绪啦。我对杨雪莉同肥仔讲啦，嗰个人形并唔系献王嘅尸骨啦，系一口人形嘅棺材嚟啊。献王条死老嘢就应该装喺里面啦。仲有啊， 呢间都唔知系咩墓室嚟嘅，佢好有可能系一具干尸啊！杨处理见多识讲，但系对古墓里头嘅嘢就唔够我多，只好就嚟问我啦。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我听得唔系好明，点解讲呢个洞室墓唔系墓室呢？ 我见嗰只人形官淨係露出咗些少嘅轮廓，於是就揸緊時間對佢講啦。你唔觉得奇嘅咩？呢度淨係得隻铜雀官，而呢个同石英融埋一齐嘅人形官呢，虽然依家仲睇唔出佢係用木定係用石整嘅，但你先王点可能淨係得官冇角嘅呢？杨雪莉好似似懂非懂咁讲。 你咁讲即是说这个墓室就是献王的讲，你这样说有没有根据的？ 我对杨雪莉说了，没有理论根据的，只是凭民间传说和我自己的推测。我们见到的白色石英岩根本就不是什么石头，整个洞室墓分明就是那盏牛头长生烛所代表的第十具尸体，而且佢仲好似开始复活緊添啊。肥仔都听到乌蛇蛇就问啦。 胡司令啊，你咪随口噏啊当秘笈啊，世间上啊边有咁大嘅干尸啊，大到可以将我哋装晒入去喎。 我对肥仔讲啦。点解冇啊？你睇下呢个巨型嘅玉枝先讲。你冇听讲过每逢农历七月二十，空星离宫，太岁下山咩？天上嘅空星呢，亦即系地下嘅太岁啦。太岁又可以分为大冲同埋大空。我哋依家所企嘅地方，就系个风水上边属于大冲嘅位置，大概就系死响地下嘅万年老玉枝。献王攞佢老婆塞住太岁嘅眼。我哋依家系响玉枝太岁嘅尸壳里边啊！玉枝系肌肉嘅肉，灵芝嘅枝，相传系万物之祖。有人将存活响大冲固定位置嘅玉枝，比喻成长生不死嘅仙玉，有起死回生嘅作用。但同岁星相对应运行嘅嗰嚿赘肉，就系不长嘅空物嚟嘅。不过被献王整成棺椁的玉枝是死的，只是得返个干枯坚硬的尸壳。估计里面的肉都应被献王拿去炼仙丹。玉枝的外层可能仲在生紧，偶然会渗啲黄水出来，但里面就不应该再会生长了，已经是半石化了的。直到现在有空气入来，这种罕见的原生生物又开始喐咗起身啦！我又用手抹咗阿丹炉上边嘅黄水，再确认一下，心谂讲唔定呢个玉枝啊，正喺度复活紧啊！原嚟黑珠过天河，尸气冲云嘅异象就应咗喺呢度。天象十分罕见，估计呢度日日都系七月二十，惊就系惊呢个玉枝尸壳里边一遇到生气，就会重新翻生。咁唔系咩融化，系里面嘅干肉逐渐喺度软化。边个都想象唔到呢一种超越常识嘅肉枝再迟啲会变成点样嘅嘢。喺里面我哋睇唔出呢个死肉枝嘅外形轮廓，但从里面嘅尸壳结构嚟睇，外形可能系罕见嘅人头状。讲唔定仲会有眼有鼻添，剩返嘅壳已经咁大。如果里面生满肉，就唔知会大成点啦。我觉得形势越嚟越唔妥，心里头有一种不祥嘅预感。都系咪等佢里面变软晒，露返个棺材出嚟先喐手啦。干脆用炸药炸开佢。於是我攞啲炸药出嚟，叫肥仔揸紧时间炸开个肉枝尸壳。啱啱露咗个轮廓出嚟嘅人形棺，突然裂开咗一条大罅。仲未等我哋睇清里面有啲乜，突然觉得一震，隻人形棺就沉咗落地下。我破口大闹啦。 李阿爷啊，点解会喺呢个关键时候跌咗落去嘅？但即刻就谂到啦，弊啦，嗰度好可能系太岁嘅第二只眼窝啊，任佢咁跌落去，就算用挖掘机啊，都恐怕挖唔翻出嚟啦。呢个时候就唯有搏一搏啦。我啱啱想叫杨雪莉一齐用飞虎爪勾住个棺材，正响拧翻转头叫佢嘅时候，突然发现丹炉底伸咗无数只惨白嘅人手出嚟，搏命咁将杨雪莉同肥仔向下边扯。都未等我搞清楚系咩一回事，僵拗到都被几只人手死死咁捉住，即刻就感觉到有一道好大嘅力将我向下扯，同时感觉到一阵阴冷嘅剧痛，但我个脑咧依然好清醒，即刻就明啦。冚家富贵，你话原嚟呢嚿所谓嘅鲜肉系用人尸整成噶。我支冲锋枪跌咗响地下，身不由己已经被扯向咗黑暗。我急中生智，用另一只脚勾住丹炉嘅炉口，连大髀嘅筋都差啲被撕断。混乱之中，见到几十只好似人手咁嘅怪手，乌卒卒咁被灯光一照，即刻就变成咗诡异嘅白色，都系响黑暗嘅巫室角落头里头伸出嚟嘅。肥仔同杨雪莉都俾几只白色嘅怪手捉住，杨雪莉嘅情况就更加危险，半边膊头都被扯咗入墓墙。肥仔嘅情况都唔好得几多啦，佢条颈被啲怪手捉住，佢搏命咁用脚勾住个丹炉，都系支撑得好勉强噶啦。呢啲怪手出现得无声无息，我哋边个都冇察觉。等到被捉住嗰阵时，已经好难发力再去同佢抗衡啦。只要稍微一松下力，就会好快被拉入肉汁里头。肥仔同杨雪莉依家自保都好艰难，更咪讲话去救人啦。佢哋两个嘅牙关都咬到嘎嘎声，连想去攞武器嚟反抗嘅余地都冇。只有我嘅环境稍为好啲，由于我嘅位置离墙角啊远啲，只有几只手扯住我只右脚，其余嘅手都唔够长嚟捉我，只系响半空度乱咁歪。我知道必须要决定先救自己定系先救杨雪莉，可能等我缝甩啲嘢再救佢已经嚟唔切啦。而家伸手呢，当然可以捉得住佢，但未必就可以掹佢返嚟。而且我嘅右脚仲被扯住，咁一嚟我就会处响进退两难嘅境地，既救唔到佢，又连自己甩身嘅机会都冇埋。但你依家都冇时间去权衡利弊啦，只能够凭自己当年响生死线上摸爬滚打嘅经验作出反应。我伸手向肥仔条腰度掹咗个登山镐出嚟，顺势伸过去勾住杨雪莉腰度嘅一个安全锁，使佢暂时唔至于被拖入墓场里面。我一手用登山镐勾住杨雪莉，一只手攞个打火机出嚟，响右脚度一拉，打着咗个火机，忍住大髀筋就嚟被扯断嘅痛楚，乌低身就用啲火去烧捉住我右脚嘅嗰几只手。嗰啲怪手一被火烧，即刻缩晒翻去。我抽翻只右脚翻嚟，左手继续用力拉住个登山镐，右手将个火机掉咗俾仰面朝天嘅肥仔。肥仔嘅背脊啊、颈啊、左右两边膊头啊，都被啲怪手捉住，双脚勾实嘅丹炉，右手呢仲可以自由活动嘅。见个火机劈咗过嚟，即刻就伸手接住，打着佢，用火去烧嗰啲捉实佢条颈嘅怪手。我见肥仔唔使几耐就甩到身啦，剩翻杨雪莉嘅处境最危险，于是一手捉住佢嘅腰带，护个身出去，用登山镐猛咁劈墙角度嘅人手。怪手嘅手臂似乎都系生喺墙里边嘅，睇唔清个身系点样嘅，净系一只手黐住一只手臂咁，一掂到嘢就即刻捉神唔放，一直将啲嘢扯入墙里边为止。墙里头好似系个混沌嘅无底深渊，里面全部都系挣扎哀嚎嘅饿鬼。我用登山镐劈开一只怪手，即刻又有一只手伸过嚟。 杨雪莉有我嘅支援，终于松翻两只手同个身出嚟。就响我将佢一啲啲拉翻嚟嘅时候，突然听见佢大叫一声，个身又迅速咁向后仰啦。原嚟有只漆黑嘅怪手扯住咗佢嘅头发啊！杨雪莉为咗行动方便，不嬲都将长发束成一马尾，翘响后枕度嘅。点知依家竟然被扯住咗，头发被扯实咧就系好痛嘅，搞到佢嘅腰腿一啲力都用唔到。我即刻啊将佢拦腰抱住，但系咁样一嚟就抽唔到身去对付扯住佢头发嘅嗰只怪手啦。而依家肥仔都仲未完全甩到身，就算我将杨雪莉抱住，暂时唔被扯入去，但系等到肥仔搞掂过嚟支援嘅时候，杨雪莉就算未被扯入肠道啊，佢嘅头皮都会被撕开。杨雪莉嘅应变能力都极强，个头虽然好痛，但意识仲系好清醒嘅。喺其他嘅怪手未掂到佢之前，佢已经攞咗把散兵刀出嚟，紧握刀柄向后一挥，割断咗一半嘅头发。我即刻就将佢拉翻翻嚟啦。呢个时候，肥仔都甩埋身啦。墓场里头无数个手臂，淨係可以掂到个丹炉。我哋见到咁都唔敢留喺个炉里头，即刻跳返去墓室中间。周围污水横流，墓室已经溶到唔似样，成个喺度变远緊。啱先我哋所在嘅墙角係最先起变化嘅。无数嘅人体同手臂喺度蠕动，其他地方亦有死尸嘅肢体露出嚟，但系都仲未喐得。我哋睇到触目惊心啊，肥仔大嗌啦。 胡司令啊，敌我力量悬殊啊，斗争嘅形势恶劣。睇嚟我哋要撤返上山打游击先得啦。再唔走啊，睇怕就实听俾献王冇用嚟包饺子啦。 但依家呢，我反而落定咗决心，要败中求胜，要破釜沉舟嘅胆量。关键嘅时候唔判死唔得嘅。於是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。开工就冇回头箭，我今日非要将献王嘅墓挖出嚟不可。个头就算断咗，最多咪就係碗口咁大笪啦。依家嘅形势睇嚟好似已经到咗山穷水尽啦。但其实仲有机会。我哋事前又点諗到献王嘅角係万年老玉之嘅壳呢？而且仲唔止咁简单。喺地下挖到太岁原本係好平常嘅。有啲地方嘅展览馆呢都有展品俾人参观嘅。所谓嘅太岁只不过係一种单细胞嘅肉菌。切走块肉都可以自行生返出嚟嘅。係肉脂嘅一种，可以入药。有轻身健骨嘅奇效。佢嘅形态同颜色有好多种。形状大多数好似牛心或者人肝，颜色有白、紫、灰、黄、褐等等嘅。唯一共通嘅特征就系眼，太岁身上都有个黑色好似瞳孔咁嘅孔洞，亦即系佢嘅核心部分。研习风水术对太岁唔可以唔清楚嘅。青竹地脉论里头认为太岁为空，岁为木星。是太古空神死后留在世间的肉身。对于他的眼呢，有很多种讲法。有明眼和暗眼之分。明眼亦即是在表面的。可以见到他的眼呢是擘大的。而只有这一种呢才是可以入药食用的。而暗眼呢即是收在里面的。是眯埋的。此乃凶恶之兆，僵气内聚，触之不长。太岁是肉脂的一种，涵盖的面好广，相关的传说亦好多，不单止中国有，国外亦都有。中国有部镜花缘的小说里头讲，主人公周游到一个海岛上面，见到一个得寸几高的小人在骑马奔驰，他快步咁追赶，不小心被地下的树根棘低了，啱好将那个小人食咗入口里面，即时成个人就觉得身轻如燕。这个故事当然是作出来的。但是主人公食了的那个骑马小人就是肉脂的一种。还有在乾隆年间， 在云南的山林里头出现了个怪物，外形成个大玉柜咁，数尺见方，有人面的五官，掂到咩啫？无论生死大势都会被佢吸入体内，就好似个无底洞咁，一时搞到附近的居民十分不安，用各种的器械去打佢，都是丝毫无损，就连见多识广的人都唔知呢样嘢到底系咩嚟嘅。官府原想征集可以消灭呢个大玉柜嘅人，有擅长风水术嘅人讲呢样嘢就系玉芝啦，系地气郁结所化。于是派咗几十个胆大敏捷嘅人，用长杆挑起呢嚿嘢，将佢放响顿笔青龙屏风走马嘅地方。一阵间啫，嗰嚿嘢就干枯变硬。大家搬啲柴草嚟烧咗佢，恶臭嘅味道啊，传到成百里以外。闻到呢啲味嘅人都腹泻呕吐咗三日。呢件事响清代至民国期间，有好多书都记载过嘅，其中不免有一啲夸大，但成件事大体应该系真实嘅。我手里头嘅嗰本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残卷》啊，其中地字卷就好详细咁讲述咗生长喺地下嘅玉芝。凡系风水大冲、青浊失调嘅地方，都会有玉芝生长。但系根据形态嘅唔同，吉凶各异。一只眼系最普通嘅，叫太岁；两只眼叫做青忽；五官都齐晒嘅，叫做乌头。有三只眼嘅，为前宫后鬼嘅流肺；成身都系眼嘅，则叫做天脱。燕王嘅玉芝阁最少有两只眼，一只眼呢系响佢老婆封住嘅嗰个缺口度，另一只眼呢就系燕王棺材沉落去嘅地方啦。亦即系话，我哋依家遇到嘅呢嚿嘢，唔系青忽就系乌头。乌头响古代仲有个别称，叫做牛粪。牛粪系古时候一个神嘅名，所以呢咁先至会用铜牛头嚟做佢嘅长生竹。外形应该系同个人头玉瘤差唔多嘅。既然系有两只眼嘅玉芝，咁最少要有几万年先至可以形成。如果将佢个肉挖晒，一啲都唔留低，咁佢就唔会再生啲新肉出嚟。我哋见到嘅就一个被挖晒肉嘅尸壳，里面突然飙出嚟嘅嗰啲人手同肢体，应该系当年有人打算要呢一个万年肉芝重新生翻啲新肉出嚟，于是就将大量充满精血嘅生人，用白蜡一层层咁封响肉芝嘅尸壳上面，等佢哋同肉芝生埋一齐。然之后玉芝就会重新生啲肉出嚟，食咗之后就可以延年益寿啦。不过似乎仲未成功，献王就死咗先啦。我曾经听杨处理讲过，响法国巴黎地下嘅曼斯洞最深处，梵蒂冈教廷封住咗一个可以吞噬一切嘅尸洞。据讲系因为死人太多，将地球腐蚀咗一条罅出嚟。这条罅呢是位于这个世界中生与死、正与反、黑与白之间。尸洞里头有无数的人手，被这些手捉住都会被扯入尸洞里头，然后变成尸洞的一部分。如果任由它无休止地带下去，造成最恐怖的尸洞效应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法国的这件事属于教廷的机密，外人只是知道一啲，至于这个尸洞形成的原因，从来都没有正式的结论，甚至就连尸洞存在的事实都始终是遮遮掩掩的。嗱，讲返依家我哋嘅状况啦，我哋三个响最后嘅呢个棺角度，差啲就被无数嘅人手扯咗入墙里头。嗰度应该就系一个由大量遇害者腐蚀出嚟，附响肉之干壳上边嘅尸洞。究其根源啊，多数系因为呢附近嘅风水格局改动得太大啦，形成咗阴阳清浊不分嘅混沌地带。趁住尸洞效应仲未完全发生，应该仲有最后嘅机会揾到跌咗入眼窝里头嘅献王官嘅。 我唔理杨处理嘅阻止，拉住条绳索，自己一个人就跳咗落去啦。